继续来到学习主导文。我们大概有花了几周的时间来到思考什么不是主导文的祷告模式。还记得第一个是什么样的祷告模式？ 鹦鹉式 的。第二个呢？ 时间 基于时间的祷告模式。第三是需求。第四是有求必应。好，上个礼拜可能有点赶哦，可能弟兄姐妹没有好好去消化。我大概再重温一下，上个礼拜是有关基于神的应许跟人的誓言的祷告模式，这个也不是主导文的祷告模式。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什么不是主导文的祷告模式。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是提到神基于神的应许 The promise of God， 神的应许与人的誓言。So based on the promise of God and the vow, promise and vow. 这个也不是主导文的祷告模式。好，还记得我跟你们分享有五点，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神的应许都是 美好的， 都是好的。神的应许都是好的。第二呢？神的应许是显明了神本身的信实、faithfulness、信实，还有他的诚实 ，honesty。所以这个神是可信的。好，第三还记得吗？神的信实只是临到神救赎的儿女，神的儿女。好，第四、第五就是我们人的问题。这三个都是讲到神的应许这个方面。接下来这里第四、第五提到人的方面，因为这个缘故，人会或许是偶尔，或许是经常 misuse the promise of God， 就是滥用神的应许，来到满足自己的私欲的需要。就是我们己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私欲的问题，私欲的问题。比如说，神的应许都是美好的，神的应许他说过他一定成就，然后神的应许只是给他的儿女，所以只有神的儿女能够站在神的应许的这个平台上。比如说，这个神的应许。他只能够站在神的应许这个平台上，来到向神争取神所说过的话，那个没有错。我们必须要站在神的应许，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这个位置，是站在神的应许来到向神呼求，说神你因着你说过的，你需要成就你所说过的，那个没有错。但是这一种的按在神的应许上来到成就神要成就的，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滥用在神的应许上，就成为我们的要满足我们的私欲。我们不是在站在应许上而祈求，我们是强求在神的应许上强求。听得懂吗？比如说神你说主耶稣是有能力可以医治，当然好，这个他受鞭伤是我们得医治，在以赛亚书53章那里提到，当然这个没有错。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医治有两方面，一个是肉体的医治，一个是灵性的医治。所以当主耶稣在以赛亚这时刻预言一个弥赛亚来的时候，是指向耶稣基督以后那种属灵上的医治，过于肉体上的医治。所以这个是一个区别，所以要懂得怎么看经文的上下文，来到解释清楚。那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有能力可以医治，他也在行过很多神迹奇事，瘸腿的都可以行走，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是说我们可以站在神的应许上来祈求，但是我们不能够强求， 因为还有一点我人常常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在这种的情况当中呢，我们会进入到一种没有去降服 surrender 三方面，没有降服在什么神的主权，第二没有降服在神的旨意他的 view， 还有第三神的时间，这个很重要，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时间，你不是说我们现在我怎么样去站在神的应许上，我一直强求神一定会答应，有可能不是马上答应，可能过了一段时间才给我们应许，或者是说等最后一刻的时候才给我们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圣经还是很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种很美的信心，他有没有看见他的子孙像海沙这么多啊？他没有看见，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他是相信神过于神所应许的，那个还是真的相信。我再说一遍，他相信神本身过于神所应许的，那个才是相信。他顺服在神的主权，他顺服在神的旨意，他降服在神的时间，不晓得几时，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的应许跟这个誓言往往会影响我们本身的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可以祈求站在神的应许上来向神祈求，但是我们不能够过分的祈求成为一种强求，那个很危险，因为要满足我们本身的私欲，到最后这个很关键。所以祷告给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功课，祷告其实是要训练着我们，每一次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不是训练我们怎么样去更有技巧去祈求神，不是，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是更加去训练我们怎么样去顺服神， is to train our heart how to obey him more。 所以每一次的祷告，你看见你祷告向神，你看到神还没有成就， OK， 你在祷告是不断的去降服，不断去顺服，不断去降服顺服神，不是去让我们更加懂得人们怎么样去祈求，是要让我们的心怎么样去降服。好，这个是上个礼拜我提的，今天我们进入最后一个，从神学观点去谈什么不是祷告主导文的模式。因为这最后一个 point 呢会比较最后一个要点会比较长了一些，所以我先讲上半段，下个礼拜我讲下半段，讲完下半段我们才进入用经文来分析什么不是主导文的模式，讲完那个方面我们才可以进入经文去探讨我们在天上的父，一节节去谈。所以我们在天上父我会从经文里面一节去解，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些背景，我们进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多能够理解到什么叫主导文美在哪里。好，我们今天提最后一个，什么不是主导文的祷告模式，是基于基于是这读怎么读？超重，超重吗？重吗？重，超重，超重式的祷告模式，还是超重？ 重 重重 ，OK， 超重。英文是 manipulate or control base prayer model。这是延伸从我们第四个要点来到继续提的，你们把它背起来回去思考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主导文的模式不是一个基于操纵式的一个祷告模式，它不是 manipulate control based prayer model。 什么叫做这延伸？我们上次提的人本主义还记得吗？人本主义。好，我先更具体的来谈如果人本主义，刚才那 五大点，第四跟第五就是很强的人本主义，是要很具体的知道什么叫人本主义了。今天我们进入一家更加详细去更具体的谈什么是人本主义。这个从开 从祷告的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是人在掌控着，从祷告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是人在掌控着。好，第一部分，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一种祷告模式。它有一个很重要观点，为什么人会有这个问题？这个祷告模式超众神的这个祷告模式，是给我们看见人的心是一个不信的心 ，a heart of disbelief， a heart of disbelief。A heart of disbelief， 不信的心。那请你们翻开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来，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 Hebrew 十一章六节，好，我给你们念，早早后请听我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人非有信，如果人不相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能。这里有个原因，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相信有神，而且相信这个神是好的。所以为什么他这里用reward 就是赏赐寻求他的人，那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不要惧怕他，这位神是慈爱的神，他常常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应该要来他面前向他祈求，但是必须要先一个条件，信有这个神。所以当我们人在操纵神的时候，我们是从开始到结束整个人在控制操纵神的时候，整个人在控制整个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不信神的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担心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会答应我的祷告，神把我的祷告所祷告的，神不会按照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成就，所以我很 worry， 我很担忧，我很担心，所以我要去掌控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信的心。那这种这样的一个心态在神的面前是罪，不信的罪，这个要认罪。神不喜悦你来到我的面前，你必须要相信有神。如果你 不能够相信的话呢，那很可悲，你得不到神的喜悦。不要先开不要说祈求什么。所以这个超重的一个祷告模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神听祷告。如果他不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他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因为就是他不成就。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每一个我们待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听，因为 God hears prayer， 神听祷告，必须要相信。所以要常常操练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开始不信这个神的时候，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离开祷告，是我们讲了阿美过后上来打回原形，我们就没有那种信心，那个我们要先求上帝赦免我们。所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要相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给我们，就是这告诉我们神自己的属性，慈爱的属性，他好的一面，他善良的属性，他会赐给我们他的帮助，他常常以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他是帮助我们的神。好，另外一部分 part 2 我下礼拜再跟你们谈，下一部分就比较长一些。好，先记得这方面，整个人在操纵着整个祷告操纵。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去这个，我上礼拜忘记跟你们谈基督的代求对我们的祷告生活有什么影响。如果大家还记得上礼拜我没有提到，我忘了，我提到是说 基督是我的一切。如果基督不是我一切 He is nothing to me， 他对我什么都不是。好，过后我比较具体进入是说怎么基督成为一切，成为我一切必须要看到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致死肉体，还记得吗？好，第一个我们不肯去放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价值，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计算这跟从主的代价，计算这个致死肉体的代价。我说先想一想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失去很多，但是我们得到什么？不朽坏的身体，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我就刚好停在那里，我们失去很多，我们跟从主我们失去很多，但是我们得到个不朽坏的。好，基于这个的话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你还记得当时候我为着这些所有的核心同工跟所有团长祷告的时候用了一些经文，还记得吗？ 他必兴旺，我必衰亡。 对，衰微。 约翰福音6章。 约翰福音3章30节。约翰福音3章30节。我觉得这个可以正好派上用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必衰微。但是我记得跟你们说，这里有一个但，但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他必兴旺，但我必衰微，英文就有翻译出来，原文也是有这个但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反了一个方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这里我大概给你们再带过去有两点，你们要知道。兴旺的意思是长，成长变大，兴旺。然后这里原本用了一个词句，就是持续不断的，是 ongoing process， 是持续不断的。第二个，这个衰微解释为微卑微，卑微，低，什么写低？ 低什么？ 低小。 低下。 低小，写错了，下。 稍微低小。 啊，对不起，低。卑微，卑微。 我写英文。 写英文。英文呢？ 没有，就是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成长变大，一个是持续不断的卑微。好，这个是point number one。 第二个，这个兴旺呢是一个目的。我们从原文里面去查考它的文法。这个衰微是一个结果。我一下用这个图了哈，这比较容易给我们看一下。它必须要一直的变大，我们一直要缩小，所以我扩大，这个是我们的己，我们的 self， 所以这个是一个 ongoing process， 这第一个 point， 它是持续不断的发生，然后要把它兴旺看成是一个目的。你把这个基督耶稣要兴旺，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然后这个是一个结果，所以你要他必须继续的成长变大，我们必须要衰微，就是 weak and weaken， 不断的成为一个卑微。那要怎么样呢才能够更加知道他继续变大，我们变小了？你还知道吧，这上下文给我们看见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我们要，这告诉我们是说他认识谁是基督，所以人一定要认识神，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上帝。如果基督徒不认识上帝，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圣洁，我根本不会看见自己的败坏，也没有看见上帝的伟大，我没有看见自己多么没有能力。 如果我没有看见上帝这么样的完美，我不会看到自己这么样的多的缺陷。所以我没有看到上帝这么样公义，我没有看到自己这么样狡猾。所以认识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他讲了这句话？你看他之前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上帝。所以为什么在祷告会里面需要给你们学习神的话？不学习神的话怎么祷告？做了十年基督徒，只知道祷告求，这样神答应，神没有答应，怎么祷告？应该要怎么祷告？不应该怎么祷告？应该要怎么按着神的应许祷告？不应该怎么按着神的应许祷告？我们这些全部都是乱七八糟的，都不对的。所以还有敬拜，不认识上帝怎么敬拜神？圣经说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你要知道心灵和诚实，那个诚实其实原文是 truth 真理，按着神的教导去敬拜上帝才是讨神喜悦，不是按着我们的方式去敬拜上帝，对不对？越认识上帝就越懂得，好，我看见了，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看见这个不是指那个看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句。他认识神，他认识基督，所以他会必须在我们生命，这个是目的，他必定不断会在我们生命里面成长变大。我就慢慢的愿意让我自己缩小。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怎么认识上帝？圣经，要认识神。基督徒第一本书要看的就是 J.I. Packer 的认识神，那个是基本的，巴克的认识神要买来看，如果你们上网可以找得到的话，到去把它下载下来看。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敬拜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信什么，我们只能做个糊里糊涂基督徒，我们失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blessing， 我们失去很多的祝福，失去很多的祝福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神在世上要这么丰富祝福我们，以后在天上的祝福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回去请你们如果可以安排到跟家人一起，自己也可以去想一下啊，第六页来，基于神的应许以人的誓言的祷告模式，曾经看看我自己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拼死命去求。你们有没有看过灵恩派人的祷告？有没有看过灵恩派人的祷告？不断的强求上帝的这种，那个是不符合圣经和祷告。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祷告，所以这种是不是神所要的祷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继续在谈这个超众神的祷告的第二部分，然后我们就结束。好，我们先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相信神，你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不断的向你感恩祷告，因为你真的是听你儿女们的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圣灵你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懂得更加心意而变化，常前和为神善良的旨意，让我们在你面前战战兢兢来认识你，让我们一生懂得如何来向你祷告，来敬拜你。求你赐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 阿门。 把时间交给主席。